行心。 连春一老都激动地主动跑去会长群下消息了。 什么？ 但是他的话太简陋，总是有人理解不能。 堪萨斯城的养成应该是星星的，目前情报显示唯一到达该城的战队角色只有军魔校一个，谁家还有情报显示有别的职业角色吗？ 某家会长又一次当了春一老的主角。其他的职业角色没有，都没有。 但是这城有养成的情报不是军魔校自己先踢爆的吗？ 一堆会长里总算还有没因为可能是星星就兴奋过头的。烟雨楼的会长烟雨锁楼这时说， 诶， 刚刚兴奋过的会长们发现他们好像真把这个很重要的环节给忽视了。丢人呐、啊、这么寻常的一个逻辑，堂堂会长大人们居然都给遗忘了，这得是多么的报仇心切啊。 所以无论是哪家都绝不可能是星星啊，有这样给自己找麻烦的吗？ 烟雨锁楼说。 或者他有什么阴谋呢？ 却还有会长依然不死心。 阴谋？什么阴谋非得暴露自家的养成不可？ 烟雨锁楼不以为然地说。而后就见 QQ 另有消息在谈，随手快捷点出， 我们的养成被人发现了。 什么？是谁？ 烟雨锁楼大惊，这太突然了。 是星星。顶住！ 烟雨锁楼一时脑中思考不到太多，只能如此回复。结果还不等他切回游戏呢，就见那边已经果断回复， 顶不住啊。 顶不住，真的顶不住。在养成事件心照不宣后，各大工会一边派出探子，一边对自家的养成也加强了保护和警戒。但是此时烟雨楼工会的养成处，烟雨楼玩家视角中所见的角色 ID 纷纷都是战队级的，寒烟柔、包子入侵、迎风布阵、一寸灰、毁人不倦、小手冰凉、媚光，甚至沐雨成风，这根本就是星星战队除军魔校以外的所有阵容。虽然这是支新队，但是能在挑战赛中击溃家世的战队，岂是网游中的工会精英团所能抵挡的？烟雨楼试图构建防线，试图顶住围着，但是这一瞬间他们的防御就已被打穿。星星的小队直奔他们养成的鬼怪杀去，烟雨楼所做出的最有效的干扰大概就是他们的尖叫怒骂做出的阻挠。养成鬼怪本就不像野兔 BOSS 那般有生命力，养成的再久也有着鲜明的缺点。叶修单枪匹马料理掉一只625分的水藻怪都没有花费太久，更何况此时是一队人马齐上。烟雨楼的这只养成或许比起轮回的水藻怪要更强大一些，但是在一队人的合计之下却比水藻怪死得更快。 完了！ 烟雨楼带队的玩家除了给会长送去消息什么也做不了，他们阻止不了星星一队人冲破他们的防御，更无法阻拦星星一队人扬长而去。他们辛苦养成近两个小时的一只鬼怪，无数马甲号牺牲喂养出的鬼怪就这样便宜了星星。虽然他们的工会此时也在勤奋地想去捡这样的现成便宜，但是当他们自己被人这样捡去便宜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愤怒不已。烟雨锁楼切回游戏，根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一切就已经结束。这是怎么一回事？烟雨锁楼现在有充分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了，但他宁愿没有这样的机会。此时他的心很乱，虽然有时间，他却没有心思思考这个问题。会长群里尤其在争论，大家还在揣摩军魔校在堪萨斯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看到众会长的一再发问，烟雨锁楼突然怔住。军魔校的意图难道是调转他们的注意力？看着会长群里的热切讨论，所有工会都在关注着堪萨斯城的问题，其他主城有情报吗？看起来没有。 至少他们烟雨楼没有。但是行心呢，他们不单找了烟雨楼的养成在哪里，甚至直接就是职业队齐齐杀了过来。是他们烟雨楼太不走运，还是说这只是行心计划的一个开始？烟雨锁楼的直觉告诉他是后者，因为君莫笑在堪萨斯城的存在吸引到的关注绝不只是烟雨楼一家工会，而是所有工会。不，准确地说，大家关注的其实也不是君莫笑，而是堪萨斯城的养成。但这个养成是谁先发现的？是君莫笑。堪萨斯城真的有养成吗？烟雨锁楼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这个问题，至少他们家找了这么久毫无发现。其他家呢？看工会群里似乎个个都还在忙碌，但是找到的怎可能和别人分享？就是杀了都有可能假装没杀。想验证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呢。烟雨锁楼发现他们似乎已经钻进了一个胡同，这个胡同正是由凯萨斯发现有养成开始的。而烟雨锁楼此时严重怀疑这条胡同并不通，但是他并不打算把这个情报说出来，因为他们家已经因此遭到打击了，他恨不得别家和他们一样倒霉才好。现在他已经没有养成，他更需要掠夺别家的养成。行心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烟雨楼能不能从中抢占到便宜？堪萨斯城，蓝河一直小心翼翼地跟随着君莫笑满城地转了转。君莫笑的行动不算太迅速，因为他在发现鬼怪的时候总还是要去刷一刷，养成找的可谓一点都不专心。这一点蓝河充分理解，叶修以前什么事都亲力亲为，那是因为那时候的星星没条件，现在星星自家工会都壮大起来了，就算还远不能和他们这些豪门比，但是总也不至于叶修大神亲自来做这探子干的活吧。如果君莫笑真的是一门心思找来找去，那蓝河反倒是疑心了。而现在以打鬼怪为主，顺便走街串巷，这举动科学，十分科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君莫笑的举动有什么不正常，但是蓝河心下总是特别的不安，直觉告诉他他一定漏过了什么。蓝河在脑中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自己今天和君莫笑相遇再到现在的所有经过，所有细节。突然手机声响，蓝河拿过手机一看，居然是春意老。蓝河脸色变了，春意老和他很容易就可以在网上联系，他甚至现在都可以看到春意老无论角色还是 QQ 都在线，但是他却要打电话过来，这意味着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说。因为这家伙死改不了不爱打字的毛病，这种重要的话他会选择电话联系。 喂，蓝河接起电话，我们的养成被星星抢了。 结果他就听到这么一句， 怎么会？不可能啊！ 蓝河失声道。屏幕中君莫笑还在他的视角里呢。 君莫笑还在这边？君莫笑是没有去，是星星战队的其他人。 其他人？ 是啊，星星战队除君莫笑以外的其他人。 蓝河不知道该说什么。 君莫笑现在做什么？ 春意老问。 还是一样到处走，遇鬼怪就杀。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我的行动，但是他却还在这边这样悠闲地杀着鬼怪，这当中肯定是他的阴谋。 春意老的声音有些气急败坏。蓝河发怔，脑中乱哄哄一片，全是君莫笑今天出现后的各种细节，可是他却依然抓不住重点。 堪萨斯城到底有没有养成？找了这么久了。 春意老叫道， 当然有啊，我亲眼看到那个角色。 蓝河话说到这时突然止住。 那个角色怎么了？ 那个角色名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蓝河在脑海中努力搜寻着记忆， 但是他印象更深的只是这个角色一身惨红的状态，这是当时他所关注的重点，因为他要根据惨红的属性来判断这角色到底掉了多少经验，如此来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投喂角色。 名字是什么？ 背身一击，我在哪里见过呢？ 背身一击？ 崇义老比蓝河更茫然，不过他能发动的人和脑更多呀，立即让全工会的人思考起这个名字来。群众的智慧果然更加浩瀚，很快就有蓝西阁的高层玩家指认出来， 以前是我们蓝西阁的，有次抢 boss， 他们有几个人伙同叶修敲诈过咱们的，会长你忘了？ 春一老顿时想起，那次是65级 boss 沼泽猎手雷普的竞争，春一老对此记得相当清楚，除了因为是有叶修参与的敲竹杠以外，更重要的是那一次他和一个角色对过话，那个角色叫迎风布阵，当时也是蓝西阁的一员，因为事情戳穿被春一老果断踢掉，直至后来他知道迎风布阵竟然就是他们蓝宇的前队长时，这段经历他又怎么会忘？至于这个背身一击，他现在依然没有太多印象，但是有属下这样提起，春一老倒也明白，这必然也是当初和迎风布阵一起的，也就是说是和叶修一伙的。一切水落石出，所谓的投喂角色根本就是星星安排出来的，至于那逼真的属性削弱，不止春一老，连蓝河都想起来了。那次 boss 战后，这波人有遭到众工会联手打击，而他们也顽强不息地恶心了众工会好一段时间，但他也就是纯恶心，真论战又哪里是对手，最后个个掉了好多经验。而现在这样的废号都被叶修拿出来利用，而且还用得这么有价值，所有工会的注意力全都被锁定在了坎萨斯城，而在此时他们的后方却在被星星战队扫荡着，是战队，职业战队。